云体封身是一个感知型的大招，所提供的效果是用念气感知目标以及对念气更精准的控制。而此时海无量的移动速度突然有了一个提升，这显然不是云体封身的效果，这是气功师的又一个技能，气转流云。气转流云提高的就是气功师各方面的速度，包括移动、攻击、运气的吟唱等等。方睿此时让海无量叠加了云体封身和气转流云两个状态，海无量有了速度上的突然提升，更对提升后的步伐有着精准控制。这一步擦着云山乱的指尖抹过，显到了极致，但是云山乱瞬间就被他甩到了身后。吕伯远心中暗叫不好，云山乱慌忙拧过身来，已经差了海无量有两个身位。两个身位，这个不尴不尬的距离让吕伯远着实胸闷。荣耀24个职业，不算两个治疗，不考虑远程性职业进展不利这种局面的话，两个身位的距离，所有职业都能拥有攻击上的威胁，包括同为格斗系的拳法家或是流氓，都有技能可以在两个身位的距离产生威胁，只有柔道是个例外。而现在海无量偏偏就距离他两个身位，以比他更快的速度移动着，这无疑是方睿有意控制的，就是靠这种极限的操作来追求最高的效率。从始至终他都没把眼前的吕伯远和云山乱当作是对手，他只把这当作是障碍，而他所做的一切就是以最高效的方式避过这个障碍，然后冲向他的目标，笑歌自若。从整体时间上来看，这几乎和直线冲刺没有什么距离。方明华完全没料到掩护他的吕伯远竟然如此毫无存在感的就被对方闪过，海无量就这样好像完全没有受到任何阻挠般的冲到了他身后。方明华想有点措施时已经来不及了，海无量抬手就将他撕起，抛头，小鸽子若被丢了出去，朝他移动的反方向。吕伯远的云山乱这时总算反身逼上，但海无量接着就是一个翻滚，已将云山乱伸来的手臂闪开，躬身箭步疾行，就朝被扔出去的笑歌自若冲去。捉云手，吕伯远清楚移动速度上他的云山乱和此时开了状态的海无量有差距，一步落后步步落后，索性施展了今天他在武器上选择的气功师系的这一技能，试图将海无量直接撤回。哪想方睿实在狡诈，明明是快速冲向笑歌自若，中途却没由来的突然一个翻滚，过程中角色自然有一瞬间视角向后，就在这一瞬间，吕伯远看到似有什么东西在空气中流动，气刃。吕伯远后悔莫及，自己实在应该开一个钢筋铁骨取得霸体状态再来这记捉云手，只是那瞬间没有考虑到这么细致，顿时就被方睿阴了一道。气刃来，捉云手肯定是要被打断的。吕伯远无奈自己取消了技能，云山乱闪身避过气刃，别无他法，只能迈步追上。海无量没几步就又杀到了笑歌自若身旁，正赶上对方翻滚起身。方明华呢也不是什么小角色，方才是没料到方睿这么快就突破吕伯远的手背才应对不及，这次早有准备，小鸽子若翻滚起身时，手中十字架天使之护已经亮起了白光，而后呈圆形荡开，天使微光，360度光环，强制击退角色，无视霸体，守护使者技能是今天方明华在他的银武天使之护上的技能选择。这技能技一放出，那就没有任何闪避或是抗衡的可能性了。盾牌的掩护可以抵消相当多技能的攻击效果，但是天使微光的强制击退却是例外之一。海无量一个气功师没有什么手段，而双方此时距离又是如此之近，大家都觉得连做出点反应都很艰难，但是海无量却偏偏就在天使微光触身前飞快地拍出了一掌推云掌，伤害不强的一个低阶技能，但是可以隔空击物且拥有击退效果， 只不过击退效果会和隔空的距离成反比，直接贴身拍到无疑是效果最强的。此时海无量掌出，天使微光就已经扫到，身子跟着就被击退。这记推云掌有没有拍到笑歌自若身上，谁也没来得及看清楚，但是这一技能施展成功是肯定的。笑歌自若天使微光荡开的同时，身子也不由得向后倒退，显然是被这记推云掌给推到了。天使微光的击退效果远比推云掌要霸道，但问题是笑歌自若所掌握的天使微光仅仅是一阶，此时对于方睿来说，更棘手的倒是被天使微光击退后身后冲上来的云山乱。若被云山乱抓取到，哪怕只是一下，那么他对于轮回这两位的牵制阻挠可以说就到此为止了。所有人都无比清楚这一点，更别提场上的选手。天使微光荡开，吕博远立即全神贯注地做好了准备，死盯着海无量的身形。就见这家伙在倒退中身子还要往下沉，这是要摆出他那个猥琐的架势，在第一时间开始移动了吗？云山乱冲上也这样压低了身子，不想海无量这次向下压个不停，眼看着这双手就要往地上支去了，这是要像动物一样用四肢来奔跑了吗？吕博远脑中刚刚闪过这样一个荒诞的念头，海无量的双手还真就支地上去了。但是海无量此时已经欺进他的身后，天使微光的击退效果都还没有结束，想跑怕是已经来不及了吧。抛头，吕博远也没使什么大招，只是想用这简单易行的低阶抓取技将海无量扔得离笑歌自若远远的，这局面就已经算是解决了。哪怕云山乱双手向下探去，但距离海无量的身子却越来越远。海无量的身子还在向下沉，但是这不足以拉开这么大的距离。下压这种闪避早在吕博远的考虑之内了，此时拉开距离，不只是海无量的身子在继续压低，还因为云山乱的身子在向上升。云山乱浮空了，海无量双手按到地上，那不是要摆什么动物的造型用四肢来移动，那是气功师的技能地雷阵。一个攻击性的技能愣是让方睿操作得如此惟妙惟肖，以至于让人忘记了这是攻击技能，连四肢移动这么畜生的念头都产生了。最终在对手紧密的注意下，愣是完成了一记偷袭。观众们都不知道该是什么情绪了，同样没意识到这竟然是一记地雷阵的怒斥方睿卑鄙猥琐，而不知因何机缘意识到这是在施展地雷阵的，那可就要鄙视吕博远愚蠢了。但不管怎样，场上的吕博远被骗过，云山乱中招被弹向半空，这是关键中的关键。低下身的海无量跟着缩身一翻滚，借着天使微光的冲击力，无比快速的就从浮空的云山乱身下抹了过去。再起身时，天使微光的击退效果已到极限，海无量双掌推出一记轰天炮，直轰浮在半空的云山乱。吕博远的云山乱没能把方睿的海无量扔去，倒是云山乱被海无量这记轰天炮轰飞出去。精彩，方睿的表现实在太精彩，但这里是轮回的主场，这样精彩的表现终究只能收获小范围的掌声，更多的观众心中都在焦虑，这里被拖住的话，那对废料库里的战斗影响无疑会很大。就连电视转播此时都放弃呈现废料库里冠军组合和最佳搭档的二对二对决，孙翔的一叶知秋对安文义的小手冰凉也没有去太关注了，因为小手冰凉已经找到了帮手乔一帆和他的一寸灰，而星心方面也正在试图将战局连成一片，形成四对三的模式。如此一来，方睿对吕博远和方明华的一挑二倒真成了赛点所在了。 这又是明星战术， 之前的叶修一挑三构建局面，而现在又靠方睿一挑二来继续确保优势。一挑二和一挑三 乍听起来好像难度有降低，但事实上两次局面完全不同。叶修是一挑三不假，但是他不需要控制住场面，他所要做的就是在三个人的围攻中尽可能的活下来。一对三的这种绝对劣势就已经对对手形成了足够的吸引力，而方瑞的一挑二却需要由他占据主动，他需要彻底将方明华和他的笑歌自若粘住不让离开才算完成任务。他所面对的人数是要少一人，但是他所需要做到的事却真没比叶修一对三轻松到哪儿去。太多人看到这一局面时所想到的都不是方瑞能不能留下方明华，而是他能留下方明华多久。职业选手这边甚至为此打起了赌，从十秒到一分钟不断有人说出自己的猜想，然后不断有人被打碎猜想。十秒，十五秒，二十秒，二十五秒，三十秒，一个又一个阶段性的猜想被打破了。众选手们一开始是以打赌增加点趣味，但是从三十秒开始，打赌的趣味真的已经无人关注了，他们已经完全被方瑞的表现给吸引了。吕博远不是弱者，方明华也不是，两人都有丰富的经验，也有多年的同队经验，具备相当的默契，但是现在他们却没办法摆脱方瑞的海无量，哪怕是掩护其中一个人离开都没做到。这职业选手们习惯性的带入思考，让他们不得不放弃嬉闹，正是此时方瑞的发挥。